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咱们说到，周瑜在石厚的协助下设下了圈套，做掉了自己的哥哥魏国的国君魏桓公，然后这个周瑜成功的取而代之，当上了魏国新的君主。不过周瑜继位不出三天，国内的舆论界就或多或少的捕捉到了周瑜暗杀自己哥哥的蛛丝马迹。魏国王宫的宫里宫外已经开始议论周瑜这个新君继位的合法性了。这周瑜听到了风声，自己当时就慌了神了，急忙找到了老搭档石厚过来商量对策。石厚当时就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你把我老爸石阙请出来辅佐你不就行了，他在魏国很有名望，凭借他那张老脸一定可以稳定人心呢。周瑜一听这主意好啊，立刻就派人带了500两白银和一对白璧去石阙的府里，请他入朝议事。这位已经退居二线、忠君爱国的老臣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今天咱们接着说。乱臣贼子弑君篡位，为平定舆论压力，邀请退休的老臣出山辅佐。老忠臣势单力孤，如何才能除掉奸臣匡扶正义？请您收听阿杰为您讲述古文观止系列之石阙见宠周瑜下集。很快旨意就传到了石阙的家里，石阙接到了这个消息，心里就开始合计，周瑜和石厚这两个臭小子把持不住朝廷的局势了，所以就想请我出去帮忙，这招够狠的呀。如果我去，这两个小子正好利用我的名望笼络人心，如果我不去呢，他们也不会放过我。这种狠主意估计只有我那倒霉儿子想得出来。不行，现在我还不能动，再观察一下局势再说。于是石阙就对前来传旨的人说，啊，我听说了新君继位的消息，本来作为魏国的老臣，我理所当然应该进宫祝贺一下，但是你看我一把年纪，腿脚也不利索了，实在是行动不便，所以请你替我回复大王，就说我石阙感激他对我的赏识，可惜我心有余力不足了，就请大王原谅我不能进宫议事了。传旨的官员把石阙的话传达给了周瑜，周瑜一听石阙不肯出山，当时就没了主意，只好再把石厚找来商量。哎呀，小石啊，你看你爹不肯出山帮忙，如今这事儿可咋办呢？要不寡人亲自去一趟算了，他总不会当面把我给顶回来吧？石厚听了，当时也有点犯愁，不过他脑筋一转，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啊，大王，您别着急。以我爹的脾气，估计就是您真的亲自去了，他也很可能直接把您给顶回来。我想啊，我爹年纪大了， 不肯出山也情有可原。要不这样，我亲自回家一趟。您看我自打离开家来辅佐大王，这一晃也有好几年了，正好回家探望一下我的母亲，顺便啊劝劝我爹啊，我再带着您的旨意去。就算真的不能请他出山辅佐，至少啊也得让他帮咱们想个稳定人心的主意。好，这招好，那你赶紧去吧，走之前再从国库里边多拿些白银啊珠宝什么的啊。你这如今也当上了上大夫了，咱们也算是衣锦还乡吧啊。一定要让你爹看到我请他出山的诚意。哎，得嘞，那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石猴带着金银珠宝，坐着豪华马车，就这么着回到了自己的家。自从当年离家出走以后，这也好几年没有回来了。到家之后，先让家里人进去禀报了一声，然后直接进到后宅去拜见了自己的母亲。本来就是打着探望母亲的旗号回来的嘛。然后回到了前厅，一眼就看见老爹正在那儿坐着呢，就吩咐随从把礼品搬进来。石阙看到这些礼品，冷冷一笑：“你小子现在是一步登天了，官当得不小啊，上大夫。你爹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才做到这个位置，你年纪轻轻的可以啊。说说吧，大王让我进宫议事，到底要商议什么事情？”“ 嗨，爹呀，当今大王继位不久，可是朝廷内外总是有些居心叵测的小人造谣生事，说什么大王的王位来路不正，这分明是蛊惑人心啊，在我们魏国内部搞分裂嘛。如今大王诚心邀请您出山，也是希望您能够帮着稳定一下朝廷内外的局势，求稳定谋发展嘛。这事儿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 哎，我老了，过一天算一天，说不定今儿晚上睡着了，明儿就醒不过来了，还出什么山帮什么忙啊。算了算了。”“ 哎，爹啊，您要是不想出身也行，不过啊您得帮我想个主意，能稳定住朝廷里的人心。不然您说这国家内部不稳定，一旦动乱起来了，您这晚年生活也过得不安生，不是吗？” 石阙眼瞅着自己这个不孝的儿子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求自己，想让自己帮着想一个安抚舆论的方法。按着石阙自己的本意，那是想当时就一口回绝的。“ 哼，我没主意，你们两个败类自己发愁去吧，就算有辙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我恨不得亲手除掉你们这两个叛国的乱臣，怎么可能还帮着你们支招呢？” 不过呀，这话即将出口的一瞬间，石阙忽然计上心头，想到了一个能够解决掉周玉和石后的妙计。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啊，其实想安抚国内舆论，方法很简单。 石猴一听有辙了，赶紧问：“爹，您说要怎么办呢？”“ 按照惯例，每一个国家的诸侯新继位，都要到洛邑去觐见周天子，亲自汇报自己继位的消息。而周天子呢，也会依据礼法给新君赏赐一些马车、仪仗、礼服之类的，表示对新君登基的认可。你让周玉也去觐见一下天子，一旦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不就名正言顺了吗？那国内也就再没人敢说三道四了。” 石猴一听，那可真是喜上眉梢啊。不过又一转念，还是不行。“ 爹呀，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的方法是好，但是之前如果没有通告天子就这么直接去觐见，恐怕天子会质疑我们的动机呀。总得找个什么人能预先禀报一下周天子才好。”“ 这有什么难的，陈国的国君一直对周天子很忠诚，时不时的进个贡，天子一直很喜欢他， 而我们和陈国又一直是友好的邻邦。先王的两位王妃不都是陈国的公主吗？如果你让周瑜亲自去一趟陈国，央求陈桓公代为向周天子禀报一声，然后你们再去洛邑觐见，不就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吗？石厚一听心里非常高兴，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带回给了周瑜。俩人一合计，这事儿得赶紧的，立刻准备好了金银珠宝，然后周瑜带队，由石厚随从，一起出访陈国。目前看来，石阙的计策完全是从周瑜的利益出发的。那么他究竟要怎么才能除掉这对乱臣贼子呢？请您接着往下听。而石阙这边呢，趁着周瑜他们出访之前，偷偷写好了一封书信，派人连夜赶到了陈国，将书信交给了陈国的国君陈桓公。信里边写道：大王，我们魏国与陈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友好邻邦，可是魏国不幸出了周瑜这么一个乱臣贼子，竟然杀害自己的国君，然后篡夺王位，取而代之。这件事虽然是周瑜做的，但是其中也有我的逆子石厚从旁协助。这两个败类不除，魏国就无法得到安宁。老臣年纪大了，不能亲手除掉这两个逆贼，实在是对不起先王对我的嘱托。如今这两个逆子去贵国出访，这其实是我的一个计策，希望贵国看到我们一直是友好邻邦的份上，能够除掉这两个逆贼，以正国法。如果能这样，那实在是我魏国的幸运，老臣对贵国是感激不尽。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其实石阙并不是为周瑜出了一个妙计，而是设好了一个圈套，然后引着周瑜和石厚往里跳。这陈桓公见到了石阙的书信之后，立刻和几个亲信大臣商议要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其中一位大臣就说了：大王啊，我们陈国与魏国一直是盟国，魏国的安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如今魏国的两个逆臣到我们这里出访，纯粹是自己找死，我们绝不能放跑他们，所以得帮魏国这个忙。陈桓公一听，好，那我们就干。再说周瑜跟石厚这边，俩人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一对君臣是洋洋得意的到了陈国出访，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俩人到了陈国之后，陈桓公派自己的公子前去迎接，把俩人安排到了客馆。所谓客馆呢，就是接待各国来访的高级使节的高级宾馆，功能和现在咱们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差不多。安排好了周瑜和石厚的住宿之后，又准备好了酒菜招待他们。周瑜一看，嘿，这陈国对他们接待是真不错，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心想陈国看来是已经认可我这个大王了，等回头见到了陈桓公，托付他帮我向周天子报告，他应该不会拒绝了。就在这酒席宴上，陈国公子跟周瑜说：大王，按照我们陈国的惯例，我国国君总是在我们陈国的太庙里面接见各位来访的诸侯，因此我们陈桓公也已经安排了明天在太庙中与您见面。周瑜一听，好说好说，一切都听陈桓公的安排。周瑜还在期待着第二天与陈桓公的会面，却不知道死神已经悄悄地把手伸向了他，他已经在石阙的精心策划之下，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第二天一早，周瑜和石厚离开了宾馆，去陈国的太庙会见陈桓公。石厚为了替周瑜打前站，先到了太庙的门口。 当他跟随领路人来到太庙大门口的时候，忽然见到门口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斗大的几个字儿：“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得入庙。”石猴一见，心里咯楞一下，心说：“这难道是写给我们看的？”赶紧问领路人：“为什么要在这太庙门口挂这么一块牌子呢？”领路人一看，微微一笑：“哈哈，这个呀，这是我国先王的训导，我国国君不敢忘记，所以特意写在牌子上，挂在太庙门口，用来提醒后世子孙。”石猴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稍微安定了些，看了看也没什么问题，就在门口站着等周瑜的到来。没过一会儿，周瑜的马车来了，石猴赶紧走上前去引导周瑜来到太庙门外，正打算往里走呢，忽然就听见陈桓公带着文武大臣从太庙里边走了出来。只见陈桓公站在门口大喊一声：“奉周天子令，捉拿弑君篡位的乱臣周瑜和石猴，其余随从人等不予追究。左右，给我把周瑜和石猴拿下，有敢违抗者立斩不饶。”说时迟，那时快，陈桓公话音刚落，只见四周埋伏的卫兵一拥而上，一把就把周瑜按在了地上。周瑜武功是高啊，但是架不住这次没防备，完全没来得及反抗，就这么着当了俘虏了。而石猴这边呢，还妄想进行一下抵抗，结果急急忙忙的宝剑又卡在里边抽不出来，没办法，只好抡起拳头徒手和卫兵们搏斗。可是您想啊，石猴本身就没练过武，带着宝剑也只是吓唬人用的，如今徒手跟卫兵干，那哪干得过呀？不出五分钟也被绳捆锁绑啊，丢在周瑜的边上了。周瑜和石猴带来的随从呢，本来听了陈桓公的话就已经有点动摇了，多处采取了观望态度，再一看周瑜和石猴已经被人放躺下了，那还等什么呀，投降算了。于是这些随从卫队纷纷放下了武器，缴枪投降。这陈桓公捉住了周瑜和石猴以后，就开始跟大臣们商量：“如今这两个乱臣贼子已经被咱们逮了，各位爱卿，你们说说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其中一位就站出来了：“ 大王啊，这个周瑜和石猴就算有天大的罪过，说到底那也是为国自己的家事，虽然按照法律这两个人都该杀，但是考虑到周瑜怎么也是魏国的王室成员，再加上石阙大夫就只有石猴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我看还是写信给石阙，请他决定怎么处理吧。” 陈桓公一听，言之有理，来人呐，先把周瑜和石猴关进大牢，待我写封书信，你们派快马送去交给石阙大夫，就说这乱臣已经被捕，听候他的发落。且说这边石阙接到了陈桓公的书信以后，立刻安排车辆进入宫中，然后召集所有的文武百官进宫商议。石阙把书信给各位大臣看了，然后问道：“各位，周瑜与石猴两个逆臣已经被捕，你们看按照法律应该怎么发落他们呢？”文武百官一起回答：“大人，这是关系到我们魏国社稷安危的大事，您又是三朝元老，因此我们全听您的。”石阙说：“好吧，既然大家都听我的，那依我看，周瑜与石猴两个逆贼罪恶滔天，只有将他们处死，才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法律的尊严。那我这就拟一封书信，派人带给陈桓公，请他为我们魏国除掉这两个奸贼。” 就在这时，文武百官里边忽然冒出了一个人：“大人且慢，下官还有一句话要说。”周瑜石猴罪不可赦，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却跳出一个说情的来，且看石阙要如何处理这个突发情况。 您现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只见站出来的这位说道，大人，依我看，虽然周玉与石厚都已经犯下了不赦之罪，但是毕竟周玉是主谋，而石厚只是帮凶，如果一律斩首有点不妥当，所以石厚应该可以考虑从轻发落。周围的百官们一听，立刻随声附和，对呀、对呀，杀掉主谋就行了，石厚虽然帮助周玉作恶，但是还不至于掉脑袋啊，所以应该考虑从轻发落。其实大家之所以这么说，全是看在石厚是石阙唯一的儿子的面上，当爸的亲手杀自己的儿子，这心情能好受吗？但是石阙却不领这个情，他听大家伙这么一说，竟然勃然大怒，各位，周玉作恶多端，很多时候都是由我那个逆子在旁边煽风点火助纣为虐，如今各位劝我从轻发落石厚，这不是要我石阙为了私情而践踏国家的法律吗？各位不必再说了，如果大家执意要我从轻发落石厚，那我只好亲自去一趟陈国，亲手除掉这个逆子，否则我石阙百年之后没有脸面去地下见各位先王和我魏国的列祖列宗。就这样，石阙派人带书信给陈桓公，毅然除掉了周玉和自己的儿子石厚。左丘明编写《左传》，写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称赞石阙道：“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从此，也就留下了一个“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用来称赞那些维护正义、不徇私情的正义人士。这正是“公义私情不两全，甘心杀子报君冤，世人溺爱偏多媚，安得芳名寿万年。”好了，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我是阿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